主機一台，網絡正經台。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7点到8点，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智强。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会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 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上面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今集嘅动漫文潮啦。咁首先喺未介绍今集讲咩动漫之前咧，有少少嘢要讲翻嘅。坐喺我身边呢位可爱嘅小女子咧，就系今集嘅应该系呢两集嘅嘉宾主持，佢系 Carol。咁点解佢会现身喺度咧？因为我哋团队里边咧有一位准爸爸 Billy 咧，就嗱。節目出咗街咧，就相信阿女就出咗世噶啦。咁喺呢度咧，就祝阿 Billy 一家咧就歡欣滿載啊！咁好啦，咁而家阿 Carol，Hello， 大家好。 我應該點樣去介紹你會好啲咧？ 而家其實用咩身份都 OK 嘅，冇問題。 咁我簡單介紹阿 Carol 先啦。咁佢本身係Open Sky Radio 裏面嘅其中一個主持啦， 前主持啦。 啊 ，OK， 重節目重愛有加啦 ，OK。 仲有另一個嘅。 哦，仲有另一個。 係 啊。咩話係？ 我嗰個係心靈伴侶。 哦，心靈伴侶。係啊，係啊。啊，咁今日咧就跨媒體啦，咁亦都好多謝你嘅拔刀相助啦。 唔好客氣。 係啦，咁如果唔係，即係今集都有啲禮計啊。同埋講翻啦，咁其實呢個節目咧，先前都因為一啲好不得已嘅原因咧，所以就暫停咗一排嘅。咁但係而家咧就正式咧喺呢個 IBHK 嘅新平台咧就再同呢個大家見面啦。咁希望啊有機會收視可以去到每集100个啦。 我諗應該唔止嘅。 希望啦，同我 fan page 有翻啦。揶揄過呢樣嘢啊，即係令到個團隊咧，即係上下都好唔開心啊！呢件事真係唔緊要，總之動漫文潮會繼續帶俾大家好多唔同嘅動漫資訊，新又好，舊又好好啦，咁事不宜遲，咁我哋而家就講一則動漫新聞先。 咁啊，香港啊，嚟緊今個月啊，呢、這個18至20日喺個九龍灣嘅國際展貿中心咧，會舉行呢個第二屆嘅Toy Show 呢個啊亞洲玩具展2015嘅喎，咁今年咧啊，即永遠都係嘅，一年咧、就一定會搞得大過一年嘅啊。 正常是咁嘅， 正常情況是啦嚇。咁、今年咧就有呢個180個攤位啊，比去年咧哇增加60%喎、 哦。咁多？ 好見抽， 究竟咩原因呢？ 咁點解咧？咁其中就係話，因為呢次咧就個參展商咧就已經增加到，即係講緊地區嚟嘅咧，就上一屆咧就只係講日本、香港、日本、韓國。同埋呢個台灣嘅啫，咁今次咧就新增到呢個泰國啦，甚至會有呢個北京同埋呢個上海嘅參展商咧嚟到香港呢度參加。 咁唔怪之得啦，而家上海都係幾發達㗎。 啊，去得好行啊，但係即係同埋咧，大家會發覺到咧，即係相中咧都多咗啲啊性感小背心啊，即 係都唔係性感㗎啦，其實已經 都 差唔多啦， 係都可以嘅呢啲吸數係嘛？ 我會形容係靚女咯，靚姐姐。 靚姐姐，嗱至於靚姐姐呢方面咧，就等同一個台嘅另一個主持阿肥蘇去品評啊，究竟佢係咪真係靚姐姐啊？呢單嘢係嘛？咁即你知啊，鹹魚青菜啊嘛，各所愛啊嘛，大佬。 個個人觀點角度唔同嘅。 係啦，即係觀點與角度啊，大佬呢單嘢。喂，但係今屆有一個都幾破格嘅一個舉動，就係話你知唔啊 Carol 知唔知咧？呢個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即係 YMCA 咧，喺香港其實有玩具銀行呢樣嘢㗎。 我曾經有聽過咯。 係咯，咁今次勁喎，玩具銀行都 join 呢個 function 喎。 咁其實幾好嘅喎，喺嗰度啲人可能買玩具嘅同時帶啲舊嘅去捐。 啊，係啊！你講翻咧，其實你話玩具銀行呢單嘢咧，小弟咧都接觸過。咁因為有一年咧，公司咧就會聖誕嗰啲抽獎咧，永遠就咧抽埋曬一啲咧超唔等使，你攞咗翻去又唔知中唔中意玩嗰啲無厘頭玩具咧。 你通常攞去賣嘅喎，見到啲人 嗱有即係價值高昂嘅，大佬梗係 Yahoo Auction 啊嗰啲就係俾人 bid 噶啦，係嘛？咁但係有啲即係好鬼 cheap 雞嗰啲，譬如十幾蚊嗰啲唔知乜鬼嘢玩具， 嗰啲 free 送出去㗎啦。 係啊，咁不如即係我喺即係齋騰啦，喺呢度就建議大家，如果譬如話即係嚟緊聖誕節咩公司 party 啊 whatever， 你抽到啲咩無厘頭嘅即係玩具啊，當然係唔係話抽埋啲啊成人嘢啊各樣各樣啦，咁 OK。自己又篤眼篤鼻啦，啱唔啱啊？ 我想問咧，玩具銀行佢個玩具嘅種類有冇分？ 嗱，其實咧佢係有一個規限性嘅，即係話佢所 size 嗱 size 唔限，但係嗰個種類就會有啲規限，即係譬如話玩具銀行佢所收嘅多數都係毛公仔，同埋一啲兒童向啲嘅玩具嘅，即係如果 即模型就唔太 OK 嘅。 你就可以那個會址咧，其實就喺尖沙咀 YMCA 嗰度嘅， 其實我覺得而家網絡咁發達，可以上網 search 打玩具銀行四個字應該都 OK 嘅。 我絕對冇問題，不過純粹就係話，我就可以提供個資訊，就係你可即係如果你唔想上網或者剩嘅，你咪直接去尖沙咀 YMCA 嘅地庫嗰度，其實就係玩具銀行嗰個換子嗰、那個匯子㗎啦。咁基本上你擺嗰度咧，基本上冇乜問題嘅，即係最多咪留低個電話諸如此類嘅啫，冇乜嘢嘅呢就係咯。咁好啦，去嚟到呢度咧，咁好啦，終於都要重歸我哋一切嘅基本啦。動漫文潮今集會為大家講嘅呢套動漫咧，就係、是、噔噔噔噔，近所物語，此澤愛老師嘅作品。首先想未講近所物語之前，強調一件事啊，動漫文潮咧絕對會有機械人動畫嘅，放心，唔會冇啊！冇，亦冇可能冇，因為始終機械人動畫若干程度上咧係70-80年代嘅主流系列嚟嘅。點解？其實而家我哋頭呢咁多集裏面咧，即係會係講到好多千禧啊，甚至90後出品嘅作品嘅，暫時都係，但係唔係話我哋唔記得有機械人動畫，唔會唔記得。嚟緊係絕對會有，甚至擔保估理唔到嘅，仲個系列仲要係。 我覺得正常嘅，因為咧 ，even 就算到而家都好咧，機械人系列咧，即係動畫啊，無論係其他嘅產品都好咧，都仍然係好 hit 嘅。 係特別係機動戰士係高達啦，即係高達， 正常 即係高達搞到而家跳之孤兒咧，都仲枕住有嘅話，即係已經變成文化一部分㗎啦，搞到好似你冇高達就係冇動畫咁嘅狀態咯。呢、這個狀態我唔知係啱定唔啱，我唔知。但係點解會喺今集講呢個近所物語嘅最主要原因就係話，此澤愛老師基本上就係開創咗成個動畫嘅一個大潮流。第一就係話一個女士啦，首先。第二就係開創咗條路，就係時裝嘅動漫。你而家各位观众睇到呢个画面咧，其实你而家嗰两个男女主角嘅服饰咧，你行出街咧，你绝对会有机会见到有人着住呢套衫出街。 其实呢套漫画先啦，系已经系好耐噶咯。 嗱，讲翻转头啦， 系啊，因为讲一讲嗰个 background 先啦。 好啊。其實呢套首先未讲套嘢之前，介绍简单介绍下此澤愛老师先啦。此澤愛老師1967年3月7日出世，兵庫縣人。咁佢嗱，唔好直接爆佢幾多歲啦，係佢都 自己計啦， 即 係 自己 計 條數，自己計啦。女性年齡秘密啊嘛。但係你一睇張相咧，其實嗰呢一張相影佢嘅時候係講1992年。 我見到個牌子啊，件衫係 西太后。大家知咩事？即係好明顯睇得到佢係一個潮人啦。首先佢會識著90年代買西太后嘅衫，真係唔係講得少。 但 係 我想講，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睇過呢套漫畫，或者想當年都幾追呢一套漫畫咧。其實佢啲衫啊，或者嗰啲所有嘢嗰、那個background， 或者都係個概念係以呢一樣嘢係做嗰個背景啊。 同埋我好有理由相信咧，阿此澤愛咧好中意英國品牌。第一，佢著住嗰件西太后。另外佢嗰啲人咧好多都係 Burberry， 好多都係 B 記 Burberry， 或者啲鞋好厚啊，好蓬啊， 即係好英式啊，即係好英式啊嗰只。好啦，咁好啦，講翻套漫畫本身啦。咁其實即係我先講最初嘅日本版，日本版係1993年嘅，咁係呢個小學館出品嘅。咁跟住咧就去到呢、這個台灣咧就由呢個大賢出版社出版啦。咁佢大賢嗰邊就亦叫方倫同盟會。咁後來咧，由於大賢出版社就如果資料冇錯係倒閉嘅，咁就將所有書咧就賣盤，咁就賣咗俾個尖端。咁尖端其實出過都幾多柴門文啊，柴門文系列啊，都係尖端出嘅。咁呢、這個此澤愛喺柴呢、這個台灣嚟講咧，都係由呢個尖端出埋嘅，基本上就係嗰個漫畫。 其實嗰段時間應該好多時都係尖端出㗎啦。 尖端大得即出漫畫嚟嘅，佢最 大 咯，基本上 是。因為我睇親好多漫畫都 係 佢。 係啦，咁跟住就去到香港咧，基本上就係由呢個天下出版社出版嘅。咁但係咧有一點好特別。在大賢出版的時候咧，男主角咧就譯咗做呢個山口芬。咁但係咧喺新版本喺呢個尖端出版社嘅版本就山口勤。 喂，咁我睇嘅時候係再舊啲嘅。 O、okay、K。 因為我睇嗰陣時個男主角係叫阿芬。 啊， 咁我又講一講啦。咁天下後屘喺香港攞咗版權之後咧，都係譯山口分嘅。而喺亞視播放嘅時候咧，都係叫阿分嘅。 嗯， 係啦。所以基本上咧，我而家暫時就即係打後我哋介紹嘅時候，就即管叫翻佢做山口分先啦。 因為比較熟啲嘅感覺。 同埋咧。其實有啲唔開心㗎，你嗰陣時咧，由於喺亞視做嘅關係咧，佢就係點樣播咧，就係話佢係要喺唔跑馬嘅日子嘅禮拜六日先至會播一至兩集， 好陰功啊！ 所以咪追嗱， 所以我冇睇過咯。 所以亞視播嗰陣時就追到你暈暈地嘅，基本上，喂，你究竟你即係就要睺喺邊日唔跑馬？誒、唔跑馬嗰日就要撳開電視， 謀買阿爸。唔跑馬嘅時候，你先可以 係啦，就係謀住你阿爸唔係跑緊馬經嘅時候，先至知道仲唔仲。 呢啲無時無刻都跑嘅。 即係好似再早 Now 未買 One Piece 之前個狀態一樣咯。 嗯， 嗰陣時又係亞視做，仲要亞視咧就揀埋啲時間咧，就係話佢係晏晝五點至六點先做兩集嘅 One Piece， 係唔跑馬嘅禮拜六或日，我記住係。 我會覺得其實啲動畫。埋亦都幾痛苦嘅。 如果追呢兩種， 即係因為尤其是以前嘅時間係冇而家嗰個科技咁發達，即係而家我可以上網 search， 我可以有得睇，或者好多途徑可以俾我有得可以揾到去睇嘅。但係以前除咗電視機之後，都係電視機嘅啫。 同埋再者啦，而家都會多咗頻道啦，即係正常嘅電視，即係譬如有 J2 啊。嗰啲啦，咁變咗就會多咗一個空間去俾啲。 J2 而家都要睇時間， 夜晚咯， 因為都係有跑嘛。 但係正常咧，禮拜六日晏晝就啲動畫收視都偏低噶啦，反而咧 J2 收視高嗰時候咧，就係 啲 平時嘅夜晚。 成日都 係啊，平時嘅夜晚嗰啲動畫收視高啲。你話調翻轉頭，你話正常時間就冇乜噶啦。好啊，咁唔好 兜咁遠， 兜咁遠啦。講翻呢套動漫啦，咁好啦，基本上我哋而家睇到嘅係香港版嘅漫畫封面，亦都而家睇緊呢個畫面嘅嗰個女仔咧，就係呢一套古仔嘅女主角幸田實和子啦。咁其實幸田實和子本身係一個咩嘅女仔咧？就係佢對呢個時裝設計係相當之有興趣嘅。咁佢係就讀邊度咧？佢喺故事裏邊就係就讀一間叫始澤藝術學校嘅時裝設計科，會睇到一樣嘢。其實阿始澤愛咧，到 final 嘅學，即係個學歷咧，係冇讀曬時裝設計，所以佢好希望咧，佢喺啲作品嗰度咧，成日要 present 自己係一個藝術設計學校，仲有時裝設計系嘅總監。啊，即係佢有呢啲情意結嘅，可以話俾你知。啊，咁講翻呢個石果子啦，咁佢就由細到大咧，就係嗰種我想做一件事嘅話，我就一定要全情投入，起勢咁鋸去鋸到盡，鋸到尾。咁所以喺呢個歷程裏邊咧，其實係有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漫畫主角一做向理想進發，佢側邊嘅夥伴就會不斷出現。亦會不斷咁圍住佢去即係幫佢去完成呢個夢想，即係多數漫畫都係咁嘅。 好似聖鬥士星矢， 何止星矢啊，One Piece 都係咁行㗎啦，大佬。只不過就係佢呢個就係話佢點解我話會打破咗空間，就係話我哋以前睇嘅動漫唔係機械人、外星人侵略格鬥，有幾好會有一套係 out of 曬啲嘢，呢啲咁文氣嘅題材，其實係。即係當然你會係講有競爭，有一個奮鬥歷程啦，係咪？ 嗯， 係啊，但係而家係講時裝啊嘛。 係啊，因為同埋都幾同以往嗰啲又唔同嘅，就係咧，我細個咧，我要爆個秘密啦。我細個嘅時候睇小紀念噶嘛，咁嗰啲係好即係你會覺得係好魔，即係點講咧？好 miracle 嘅嘢嚟嘅，係一啲都唔係好實際嘅。我無啦啦突然之間有樣嘢可以變身，跟住然之後令到我可以做一啲我平時做唔到嘅嘢咁樣。但係而家呢一度咧，佢講嘅咧係會比較實際啲，即係好貼近我哋生活上嘅，就係、是、原來有個小朋友，我一路都有個目標，然之後我朝住個目標去做，跟住身邊就會 group 埋一扎人，就一齊行嗰個目標，然之後一齊去達成嗰個理想咁樣。 係咯，同埋突然間呢套嘢咧，有一個感覺就係同而家好多嘅青少年人想行嘅路咧，其實係相當之類近。好啦，咁我哋繼續就介紹落去啦。咁阿芬唔係阿呢個石果子啊， 佢除咗佢自己之外，佢仲有一个人生好重要嘅另一半喎。咁佢系 山口芬， 系啦， 系啦。咁佢本身咧同阿石果子咧，大家都系青梅竹马嚟嘅。咁、一开头嘅时候咧，系只系为咗跟阿石果子，然之后就入咗嗰间似泽嘅演艺学校啦，唔系艺术学校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发现原来佢自己好中意影相。咁然之后咧，佢就跟咗石果子嘅爸爸咧，就去学影相。咁同埋咧，因为佢个样同其中里边漫画里边有个乐团咧，嗰、那个主唱咧系好似样，成日都俾人认错嘅，好多时都会俾人追嘅，好、搞笑嘅。里边会有啲好得意嘅画面，就系、是、可能无啦啦突然间人认错佢，跟住追住佢跑跑跑咁，系啦。咁亦都系因为佢石果子同佢一齐咁搵到个理想，然之后佢都一路喺侧边陪住石果子。找他自己的目標理想、 其實呢這套東西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說、男女主角呢，即可能由於此澤愛都是一個女仔，始終都會憧憬一件事，就是說、即男女主角最後就有情人終成眷屬，就可以 還有還要另一半可以跟他一起走、 還要最後呢，即、我首先、都可以講一講劇頭，沒所謂，因為播完了、最後其實呢佢系同阿芬系结咗，阿芬系同阿石果子系结咗婚嘅，咁亦都生咗个女啊。咁而阿女系边个咧？我哋就喺下一集就可以再即系续篇《天堂之吻》慢慢交代。OK， 好啦。咁另外一个角色咧就系呢个神奇丽莎啦。咁其实阿丽莎系乜水咧？就系、阿石果子嘅同班同学嚟嘅。佢就反而就唔系好似阿石果子咁中意做一啲好大人嘅时装，就中意做一啲童装嘅。反而系，但系问题咧，佢。 個 image 真係好特別嘅， 佢 image 咧就好烹，但係中意做童裝， 係啊， 啊，即係咪好鬼大反差咧？呢啲真係，仲要男朋友係 band 嘅主音，啊， 都仲要 係 烹嗰啲， 仲又係烹人嚟喎，哇！點搞啊？真係呢啲真係好，即係好呀！即係我相信一樣嘢嘅，呢、這個世界有啲人就係好反差嘅個人，即係正所謂行出嚟就咩啊？應該話行出嚟咧就兇神惡煞、原來個心底咧就淋過嚿乜嘢啊？ 呢、這個我未聽過，但係總之即係佢個外表同佢個內在唔一樣，係 好唔一樣，真係好唔一樣，真係好唔一樣。OK， 咁跟住就其實咧，阿麗莎呢個角色喺《天堂之吻》亦都帶咗一個後腳，就俾呢個石果子個女嘅嚇，咁、呢個就可以下一集都講啦。咁跟住下一個角色咧就係阿太田麻衣啊，即係阿小玲啊。係 啊，太田麻衣其實好得意，因為嗰陣時睇漫畫嘅時候咧，個印象好深嘅。因為你會見到咧，其實一路介紹緊啲人，全部啲 character 好 strong， 好突出、每一個都係好獨特唔同嘅。但係唯獨是佢咧，你會見到佢周邊都會成日見到嗰啲咧，著住啲衫好 Q 啊、手上面成日都拎住一隻公仔嘅兔公仔，係佢朋友仔嚟嘅。咁同埋佢把聲講嘢都好響啊，所以點解佢會叫小玲？係啦，咁同埋咧，佢同阿石果子咧係好好朋友嚟嘅。咁亦都係因為佢都係中意做設計啦，但係佢設計嘅唔係衫，佢設計嘅係公仔，所以最嬲尾佢都係成為咗一個好成功嘅公仔設計師。 我就係諗緊一樣嘢，我其實我記得阿小玲個配音嗰把聲，但係我一時間。講唔出佢名字，但我唯一知道佢後來最經典嘅配音咧，就係呢個《還珠格格》配阿林心語音嗰個女演員。 係。 但我唔記得，好似叫黃乜乜嘅個名字，後屘係果無線嘅，肯定係。 嗯。 嚇、啊，咁呢個喺我哋節目稍後嘅 容後等間 配音員嘅試點裏邊，再大家即係對唔住有劇透少少啊！呢、這個節目將會喺未來日子裏邊會有一啲講配音員嘅專輯嘅嚇、啊，到時再講。咁我下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另一個角色啦，中須茉莉子，號稱呢個 Party Girl， 即係基本上咧喺呢間始澤藝術學院咧靚女一名，即係正所謂表面就水性楊花，就實情就專一到爆炸。咁亦都同時俾兩條仔追到起含含嘅，咁一個咧就係佢初戀情人啊新谷修司啦，咁另外一個就係阿田代勇介嘅，咁至於最後其實都係揀咗阿新谷修司嘅，咁只不過就係話雖然同阿田代勇介分咗手，但其實佢又好鬼叻地咧，識得 keep 到咩叫再見亦是朋友嗰種女嚟喎，真係。 我想其实不是再见亦是朋友咁简单咯，是因为一路都放不低佢。 哦，即系再见亦是 嗱，起碼嗱，我哋唔好太過現代黑暗論講話 有 兒波，即係唔好話講有兒波呢啲位置。 其實 肥蘇會好鋸啊，有兒波。 其實係因為純粹佢好關注呢一個人啊，係啦，咁所以佢仍然都好唯有點樣可以留喺佢身邊咧？係，我唯有做朋友咯， 即係兵。 唔系兵啊，朋友。 系 OK， 朋友得搞清楚呢个 系 朋友，落兵 OK。好啊，咁下一个角色啊。 跟住就系头先我哋提过嘅田代勇介啦。佢咧系喺呢一间艺术学校嗰度咧系读广告科嘅。佢同阿芬啦，同埋阿次郎都系同学啦。咁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同呢个 Party Girl 啦拍过拖啦，一个就，但系最嬲尾都系分咗手啦。然之后佢都发现咗一部佢对佢自己嘅。默默的支持和純真的感情，最后他都是同了他一起的。究竟那个部是哪一个呢？ 那个部呢就是及川部啦。那及川部呢就是这个此澤藝校都是广告科的。那基本上呢就是说已经哎呀好辛苦暗恋了好久，究竟有没有几时有机会到我呢那隻啦。那本身呢他是性格率直开朗的。那成日都会提醒勇介，即提醒勇介，喂你为什么要读这间学校，你為乜嘢要讀呢間學校？你想為咗乜乜嘢？就係、是、一個理想，佢就係想做一個廣告人咯嚇。咁、但係咧，最弊咧，好死唔死就係話，最初阿 Party Girl 咧，其實就好 hurt 阿邊個勇介咁，但係後屘即係正所謂人俾人 hurt 得多，側邊又有條友成日同佢即係暗之暗之咁，你頂住啊，加油啊，你頂得住啊，咁其實。人嘅好簡單啫嘛，當你發覺喂、哎，其實個陰之陰之又成日去鼓勵你嗰個都唔係太差嘅啫，咁所以咪最後都係喺埋一齊咯。即係呢啲位置有嘅，咁但係咪咩由年生愛或者因咩嘢而生愛就唔好考究咁多啦。不過起碼有樣嘢就係、是、個女嘅都等到個男，即係亦都終有一天， 即係 happy ending 啦。 終有一天都感動到個男啦，首先係嘛？咁好啦，咁另一個角色呢， 但係我想再提補充少少，呢個及川寶咧。其實咧，佢都好幫阿石國子嘅喎。 係而家啦。 係啊，因為佢仲借咗佢個倉庫，舊倉庫俾佢做， 所以就亦都令到阿石國子開創咗佢創業嘅第一步啦。 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西野次郎啦。咁本身佢專長咧係製作呢個電腦遊戲嘅，成日都戴住副超好型咁樣嘅，即係令到人哋會覺得哇，究竟你個樣係點嘅咧？會唔會除咗眼鏡之後，完全個樣係？唔一樣嘅， 除咗眼鏡，突然間豆雞眼， 瞪咁嗰啲， 突然間豆雞，哇正爆！喂，好啊，跟住另外一個就係一個中村新太郎啦。咁中村新太郎咧，本身就係阿 Party Girl 嘅細佬啊，嚇。咁基本上就都係呢間學校嘅學生啦，就中意做紙黏土。咁以前同阿即係佢本身咧，又係同阿修斯係 friend 嚟嘅嚇。咁好啦，咁跟住嗰個咧，哇呢個 都好重要嘅個角色，我覺得。系啊，跟住就系阿石果子个妈妈叫恨田琉璃子啊，佢本身咧同阿作者咧似泽我系一样嘅，系一个职业嘅漫画家啦。我唔知佢系咪其实代入咗落去咧， 咪将自己 系啦 人格分裂咗， 系啦代入咗落去嘅咁样咯。 佢嘅理想就系校长，但系佢无奈地现实系漫画。 系啦，咁跟住系因为佢同佢先生有一啲拗撬啦，喺阿石果子六年班嘅时候咧离咗婚，但系其实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咧。即係再見亦是朋友啦，我唔知佢當中裏面有冇朋友過啦嚇，咁但係就其實都仲好愛佢嘅佢，咁最嬲尾係因為咧佢有咗實果子個妹妹，然之後係阿實和子，咁嚟緊下一集就會有提到佢噶啦，咁跟住咧再加埋周邊咁多人一齊起哄啊，咁所以佢哋大家就和好如初咯。 其實即係可能其實呢啲咁嘅角色裏面咧，都反映到阿此澤愛嘅一啲。人性啊，甚或者人際關係嘅一啲嘢，可能即係喺呢啲咁嘅細緻位裏邊咧，其實睇得到。好啦，咁講翻啦，阿石果子嘅爸爸咧，咁啊英田廣彦，專業攝影師，呢啲唔使講啦，即係鋪人嚟噶呢啲嚇。咁佢就其實佢同阿媽媽阿呢個琉璃子離婚嘅時候咧，其實仍然好愛佢。咁再加上阿琉璃子就有咗阿石果子嘅妹妹啦，咁最後兩個人咧都和好如初喎、 咁跟住之後咧，呢一個咧都幾得意嘅角色嚟嘅，我覺得。咁呢個係阿樓下大廈個管理員啊，係、叫陶浪法師。咁其實最搞笑嘅係咧，佢個樣好兇神惡煞嘅，但係其實原來佢心地好好、 啊。我諗到邊個樣兇神惡煞，其實算係心地善良嗰個成灰案。 我都係諗緊呢一樣。 大傻。 係啦，咁佢 是，但是呢又很特別的，就是他暗戀食果子的媽媽。 哎呀，我即刻想起王維基港視有套劇呢，又是這個是啦，看更暗戀了個阿媽，結果就跟阿媽甚至發生了啲感情添啊！後來係 我冇睇 三面形衣， 係嘛？咁即係你提我去再翻去再睇下 啦。係啦，喂，咁跟住呢個角色都緊要啊，同埋都係續篇都會見到嘅《天堂之吻》，就係呢個魚與星翅啊。咁即係被稱為呢個 bling bling 外星人。咁其實佢哋實際都係一個外國人嚟嘅。咁嗰陣當年咧喺呢個始澤藝術學校咧就就是這個優異生成績畢業，亦都發現自己是很鬼喜歡做髮型師 hair stylist 啊。那後來決定了去英國就進修，那賺到學費之後呢就去了這個石果子的屋企，就做石果子媽媽助手，亦都是一個哇識剪頭髮又識煮靚，即就識煮好餸食的，哇你真的不要說不夠驚。 所以他的外號就叫 Bling Bling 外星人嗎？ 對，Bling Bling 外星人真是絕頂啊。好啦，咁跟住哇其實呢呢、這個我哋睇返呢個人物樹裏面呢，即係正所謂眾多穿插。咁但係呢就特別要留意一下呢，阿實果子隔離呢有隻公仔。咁、那個公仔呢就叫 Happy Berry。點解有呢 Happy Berry 呢？其實就係話喺呢個故事嘅最後呢，其實就係阿實果子達成呢個夢想，就係話創造咗呢個 Happy Berry 嘅呢個服裝品牌。亦都係成就咗佢之後這個下一篇故事，佢亦都成為了這個創辦人之餘，亦都這個企業亦都發到很大的啊。咁好啦，咁我哋呢嚟緊嘅下一節呢，我哋就會訪問一個人，咁而呢個人呢同呢個故事嘅關聯係啲乜嘢嘅關聯呢？咁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西呀，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呀？ 星期六晚九点梗係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呀？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 喎。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呀。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七点到八点，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志强。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会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虎潭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好啊！我哋第二节本集第二节嘅动漫文潮咧，点解会多咗一个身影出现咗嘅咧？咁而呢个身影咧，其实对于呢个节目咧就好紧要嘅。如果冇咗佢，呢、這个节目都仲有一排需要暂停。 冇咁啦。 咁首先介绍一下先。咁喺小弟斋藤镜头左边嘅呢一位男士就系呢个 Kelvin。就是呢個 IBHK 的台長， 係 鏡頭右邊的都繼續是呢兩集的拍檔 Carol。 Hello， 啊，係啊，咁其實正話有少少更正啦。咁其實《近所物語》本身嗰、那個最初咧就喺集英社出版嘅，就唔係小學館嘅，我要更正一下先。好啦，咁而家就繼續，不如介紹一下《近所物語》呢個故事啊，好嘛？咁其實咧講翻咧，阿實果子呢個人咧，本身佢就係對呢個時裝設計咧，即係好鬼死熱愛，所以咧即係好似我哋正話所講，為咗一個理想，佢由細到大向前去衝。咁跟住就當然佢有個青梅竹馬嘅阿芬出現咗，但係好死唔死，阿芬咧又係好鬼受女歡迎。 剛才說過是因為他的樣子跟某隊樂隊的主唱好像一樣 是咯，即永遠的故事就是遇著女主角就遇著男主角就鬼那麼多蜜糖這樣，真是唉怎麼算呢，即所以呢這個故事裡面呢中間呢其實有很多啲呷醋位啊，即係呷醋之餘打佢兩嘢啊嗰啲。係 啊，一開頭已經見到㗎啦，這些場面是 啦。咁同埋咧，睇翻鄭華嗰條片咧，我哋都睇到一樣嘢，就係阿黐澤愛老師咧，佢本身對於呢個時裝設計嗰個觸覺咧，即係絕對係即係頂級。 是行到在時代的尖端嘛， 即以九十年代嚟計，佢將一套日本的動漫畫係做到一個很英倫式的形象咧，即係絕對都好少有啊！以當時嘅真係。 同埋咧，你會睇翻嗰啲圖片啊，或者睇翻啲相，你會見到佢哋啲衫咧，其實咧係會好似而家我哋近代嗰啲 style 噶。 即係都係嗰句啦，你行出街，你絕對有機會會見到有人咁樣著出街噶嘛。 係啊係啊，好似嘅會見到係，但係嗰陣時你會覺得誇張嘅、我睇嘅時候我會覺得哇好誇張，佢畫到好即係好突出嗰個人，即係佢除咗佢畫嗰個 style 之外咧、即係你要講個英倫風啦。咁佢嘅畫嗰個人嗰啲衫咧，佢都會好突出嗰個主角嘅 character。 係，同埋佢每一個。講直接啲講，佢嗰啲公仔嗰啲比例咧，就相當之時裝設計公仔嗰啲比例嚟嘅，你冇 好特別嘅。其實開頭都仲 OK 嘅，即係睇第一 part 嘅時候，或者睇漫畫嘅前半部咧，你會睇落去個比例上係好好嘅，即係你會見到唔會話太過好似你頭先所講時裝公仔 design 嗰啲圖嗰啲咧， 九頭即係八頭半就正常，佢又去到十一二頭都試過。 因為我好記得咧，嗰陣時有唔知喺邊度睇到咧，到後期我哋嚟緊嗰集會講嗰個 天堂之 係啊 Paradise Kiss 裏邊啲人咧嗰、那個腳個比例係好長，跟住咧係有曾經唔知邊度。網絡上有講過話呢個作者是越畫就越誇張的 係，即係總好過係越畫都是枕住俾人畫越醜樣咯。 佢反而有好特別的就係、是、好多個漫畫作者嗰啲咧畫嘅人咧會越畫越走樣噶嘛， 走樣就一件事，醜樣就得人驚啲。 唔同嘅，因為有陣時走樣得嚟，你會係唔成個樣係醜咗噶嘛。 係。 但係佢係唔會嘅，佢 keep 住個樣係冇變嘅，但係唯獨是個身材唔同咗啫。 咁點解咧？其實講緊就係阿此澤愛就畫呢個《天堂之吻》以及呢個《近所物語》嘅時候，許多時候咧佢只係得兩個助手，所以基本上咧佢喺畫工上面個控制咧係絕對控制得非常之好。咁至於去到 Nana， 即係我而家講佢本身嘅第三套作品，即係講係樂隊嘅動漫嘅時候咧，其實個情況咧就會唔同咗，因為當佢個團隊大嘅時候咧，就學你話齋啦，就開始啲畫咧就進入一個進入一個難以控制嘅地步啦，進入咗。啊，講翻個故仔。咁其實即係總之女主角就遇著啲仔啊多嚇多蜜糖就梗係三爭風呷醋啊！咁另外嗰條拉就係阿勇介嗰條拉啊，勇介就其實佢係中意咗個 party girl 就奈何咧，就離離合合啊，最後都冇好結果啊咁樣嗰只，係咪而家似係呢個世代嘅少男少女嗰啲即係嗰、那個？叫做戀愛程式模式咧，可以話一句。 其實唔可以叫模式，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可能嗰刻你以為中意嗰人啫，但其實你係冇真正睇清楚自己中意嗰個係邊個。即其實你會見到呢套漫畫裏邊啲愛情線，除咗男女主角比較 firm 之外咧，係啦，咁其他你會見到兜兜轉轉啊，或者係哦嗰、那個暗戀佢，但我又唔敢出聲啊，你會好似睇緊戲咁啊。 係。 係嗰啲劇情就會好似嗰啲咁樣條線呢度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咁樣。 但都好彩，就唔似大台嗰啲奪劇咁樣咧，嗰啲情線就亂嚟到咧，你係頂唔緊嗰種噶嘛。 我好耐冇睇大台啦。 即係其實在座呢兩位咧，基本上都好耐冇睇大台嗰啲劇噶啦，基本上 頂唔順。 係。即係甚至三位另外我隔離嗰位男子都冇乜點睇大台啊。咁其實咧，其實阿勇介同埋阿 Party Girl 咧冇咗，反而亦都令到即係佢個老死阿麗莎咧，就即係除咗有個嘅關係咗緊密咗之外咧，亦都因為阿麗莎咪成日喺佢唔開心嗰時鼓勵佢嘅，所以真係令到勇介咧會行多一步，就係話我真係為咗我自己理想，我讀好啲自己廣告，最後甚至去咗依個英國留學嘅，哇！真係好堅湊。 但其實呢度裏邊個古仔講嘅好多個都係為咗自己理想啦，跟住去追，咁甚至乎可能冒住一個譬如好似你其實睇《十果子》都一樣，佢冒住可能同阿芬分開嘅風險咧，佢真係飛咗過去美國去留學，去追尋佢嘅理想。係，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呢度作者真係我覺得好犀利嘅。 同埋我都係嗰句嘅，其實你話如果要睇阿此澤愛，即係我首先此澤愛在世㗎，而家都仲係呢即係在世㗎。咁但係如果第日有機會有人會寫佢嘅傳記咧，其中近所物語嘅呢啲角色咧，其實會睇到阿此澤愛個人，其實佢嘅思想甚至佢嘅人生呢、這個呢條 path 咧，其實喺呢個動漫裏邊係可以揾到好多嘅軌跡出嚟嘅會。是啊，不出奇的。 怎样的轨迹、 即是譬如说他本身很喜欢时装，但他最后是揀了漫画，揀了动漫。其实他最后是没有出国留学，但是他很多周围的朋友都出国留学。 其实可不可以这样说，是他只不过将他自己很想做的事 放落去那個漫畫裏面，幫他完成了他想要的東西呢？ 不為奇，如果不是為什麼他經常恥澤愛這個名字呢，在這兩套作品出現的就是在這個恥澤藝術學院的先是一個設計總監，繼而就創辦人兼校長愛的盡嘛，大佬好堅的。喂，那其實呢講繼續講下去呢，就是說自從阿芬和阿石果子結了婚之後呢，其實阿勇介和阿布呢都結了婚了。咁亦都喺先講結婚之前呢，其實佢哋就呢幾個同學者呢就開咗個品牌，就叫阿 Kindle。咁其實阿 Kindle 呢其實係佢唔可以話係一個叫做品牌，只係一個工作室。咁呢個工作室裏面呢，基本上就係話會有唔同嘅即係設計作品，即係你好似正話睇嗰條片裏面會有公仔嘅設計啦，服裝嘅設計啦，遊戲嘅設計，即係基本上係一個叫design workshop 嚟嘅，基本上可以叫做一個地步就係話。咁當呢個阿 Kindle 即係雖則係其實最後呢擺咗三鋪嘅啫。即三鋪之後呢就散了 band 了， 因為石果子要走 之餘但亦都我相信這個世界有一些人就是他會對他的回憶是有所懷念或者成的，所以其實當勇介在倫敦留學回來之後，他開那間廣告公司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Kindle。 其實 我會覺得好像看那些那些什麼那些戲即是一班後生大家創立一些東西跟住我們因為一些緣故要各散東西然之後到我真的有成就，我去開返我用返想當年我們一起那個名字，然之後去開一間公司，咁樣好多劇情都有類似咁樣嘅。 你令我諗起，其實我唔係好肯定，我記憶所及係Donna Karen New York， 其實個故仔都幾類似， 係嘛？ 嗰陣時係阿創辦人阿Karen， 其實係都好似係有呢個情況，所以最後就索性將佢幾個朋友嘅名擺，即係佢另一個朋友。同埋佢哋當年係擺呢個叫做地攤喺 New York 擺，即係嘅哈林區擺地攤嘅古仔，就擺翻做呢個牌子嘅名字。我要考究一下，其實如果考究到咧，我會再補充翻嘅資料俾你哋。好啦，咁其實咧我講翻呢度咧，咁其實近所物語咧，其實嗰個產品就唔多嘅。咁基本上咧，就而家可以去翻係啦，而家就會見到咧。這個是香港天下出版有限公司所出版的漫畫，其實只有七本而已，因為本身這個故事就是屬於中篇的、okay? 而我們下一集的天堂之吻就短一點的短篇來的，甚至當然沒有現在連載的 Nana 還是連載中，當然未 完的，很多年的了、 其實未完 我都看了很久下的了、 okay? 其實是未完的 Nana 是除了這個漫畫之外呢，其實我們即在這個2015年呢，這一套故事有兩個動作。一，他就開了一個網頁，是特登是為今年，因為 幾周年 是二十周年，即動畫播放的二十周年，因為是1995年嘛 ,ok, 那二十周年那就開了一個特登整個網頁出來，就給你們全部重溫返那些精彩橋段啊，甚至人物關係各樣各樣，同埋亦都 Bandai 就幫佢出咗一套扭蛋，就係叫做近所物語 Swing 嘅。咁其實咧如果睇翻我哋個鏡頭，即係而家我哋睇唔到啦。咁但係我哋不如翻去廠，我哋睇一睇翻個扭蛋啦。咁其實個扭蛋係喺邊度呢？點解係啦？扭蛋其實拆開咗嘅。咁其實個玩具咧就喺呢一度啦，就係呢一度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套有五款嘅，咁又包括呢個女主角石果子啦、阿芬啦、阿 Party Girl 啦，同埋好我有一個我覺得係幾有吸引性嘅，就係話佢出咗Happy Berry 個 icon， 就係呢一個 Happy Berry 個 icon。咁其實咧，正話你哋睇上一幅相咧，中間嗰只好似唔知草莓嘅，但係又合埋對眼。嘅有傳啊 ，Chocolate Ring 係抄佢呢、這個合埋眼 idea 嗰個公仔咧，其實就係呢一隻 Happy Berry。不過孤物論啦，咁其實麥亞瑞就當然有佢嘅解説，就係點解佢嗰隻眼係合埋噶啦。咁但係其實呢隻合埋眼公仔嗰陣時係1995年已經免咗世噶啦。好啦，咁鏡頭翻嚟啦， 咁講翻啦，香港其實好多年輕人就都有佢嘅創業理想同埋創業夢想各樣各樣啦。咁好啦，而家我哋嘅鏡頭嘅左手邊有一位阿 IBHK 嘅台長。 是 Kelvin 哥哥， 是不要哥哥啦， 我知道，当然我年纪上是你的哥哥，但是我很佩服 叔叔 我是叔叔我是叔叔OK， 但是叔叔不会受不了的，是这方面就是亦都很多谢你给了这个平台， 讲这些啊，没有这些 可以是咯复活， 多谢你过来 令到我们多了个节目啦，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其实在这里呢就想讲一件事，就是说青年人的理想，咁我就想 等先啦，理想呢样嘢我唔觉得淨係青年人可以有。 係。 咁你有冇理想，你话你觉得你有冇理想，我觉得你有。 即係我相信每个人生而为人呢，如果即係套用阿周星驰呢个。 哦，又咸鱼又。 係啦，如果人冇理想就同一条 咸鱼。咪好系梦想係咪， 即係都系一样嘅啫。我觉得如果你冇一个梦想去推动你自己嘅话，咁又何来会变成一个理想或者甚至现实呢，係啦。咁其实講翻啦，Kelvin， 其實你嘅創業嘅歷程係點嘅咧？ 暫時未賺到錢，唔好話創業住啦，依家係辛苦緊先。咁啊，歷程係點樣咧？歷程就係、是三年前啦，已經係咁啊，就喺另一個電台度做啦。咁啊，嗰陣時就執過粒，執過粒嘅。 方方面講係邊個 ？DBC 啦。 OK。 咁然後咧就冇做之後咧就自己搞壇嘢啦，咁即係當時政府收翻，唔係政府收翻牌，有啲股東爭拗啦，咁樣咁就停咗，咁就自己搞啲壇嘢。咁當時咧都有啲喺嗰邊嘅朋友咧係一齊玩嘅，咁樣就嗰陣時就自己一個喺度 up 啦，其實喺屋企搞，因為嗰陣時冇咩資源啦，咁啊喺屋企搞啦，搞，就即係嗰班人就翻去另一個嗰、那個台直接咗之後開嘅網台叫 D 一百啦，咁啊翻咗嗰邊啦，咁然後我就兩邊一齊玩啦，因為我都跟咗對翻 D 一百嘅咁樣，係啦，咁啊之後又一路搞，咁我同阿大班就有啲私人恩怨啦，咁啊之後就落力搞呢邊啦，咁樣就不斷咁樣去個台去成長啦，咁就變到依家有咁嘅規模咯。 哦， 係啊， 咁就三年咯喎， 三年啦。 咁講返其實如果比對於近所物語呢個創業呢，咁我覺得你個歷程就都差唔多，因為呢個古仔個創業基本上就係由一班學生到即係有啲當然係可以俾個地方出嚟，咁有啲有錢啲嘅咁就可以自己搞一個 game，甚至搞一啲電子產品嘅設計啦，咁但係如果比較普通啲嘅就會做一啲即係譬如服裝啊，或者呢個毛公仔嘅小手作啊嗰啲去做一個叫做 design workshop， 雖則係最後只係叫做擺過三次嘅展覽會， 都好多啦展覽會 喎，但係結果係完咗嘅，但係都最後雖然個名義復活咗，但係都已經係變咗廣告公司啦，當然。咁三年當然你話對於好多人，即係講返小弟，就即係一二年嘅時候都做過一啲網台時政節目嘅。咁但係我又 呢個講得邊個啊？ 我講得點解我唔明而家都仲做緊嘅。 邊咩台啊？ 自家製嘅，自家製嘅節目嚟嘅。 我未聽過，返去聽下先。 咁喺呢個iTunes Store 你試下揾啦。 好。 咁其實呢原本今日出席嘅另外一位準爸爸主持，即係其實你個女已經健康出世㗎啦。咁阿 Billy 呢其實都本身就係嗰一個節目嘅主持人嚟嘅。係啦。咁所以就。 Billy 應該聽緊我的節目啊。 必定要聽啦，群組嘅嘢。同埋我佢都好支持嘅，呢方面就唔使多講。咁講返就係話當去到呢、這個啊，其實我想問一樣嘢，就係你呢三年你話除咗有試過離離合合啦。 咁一定有啦。 當然有啦。咁但係你有冇試過一啲叫做心理即个人的樽颈位，即譬如我觉得我去到这里好像停了， 有啊， 但又未去到那些呢， 有啊，其实甚至乎试过停了想真的停下去的， 是 即试过是想放弃的，那时搞什么呢，就是都是那排，因为我是即都一句我这个台我和 D100 其实同时间起步的，但是问题是因为我 做了超過半年才回了 D100、 嗯、 太多時間在那邊呢就令到那邊即很少時間兼顧到、 嗯、 都算了、一個禮拜一個節目都照run下去、 嗯、 然後那時候真的很慘淡也都真的個聽眾數字真的可以得三個位置是是但是你到之後我離開 D100、嗯、我就專注回搞那邊呢、嗯、就又遇到其他困難了、 嗯 咁就係因為我同大班嘅私人恩怨就開始啦。咁樣嗰陣時咧就即係唔介意我講咧，就係同佢之間嘅鬧交係唔知點解衍生到身邊好多人都受害啊。 嗯， 即係甚至乎我同另外一啲人嘅私人嘅 Facebook 嘅 message 嘅對話咧， 嗯， 係不知個 source 喺邊度，俾人登上報紙。 嗯， 咁另外就東周就好支持我嘅，就日日鬧我啦。咁、 嗯、 就係令到嗰陣時係好想啊既然呢個台咁多是非，不如直頭唔好玩啦咁樣。咁、嗯、當然最後就冇咁樣啦，因為最後就有人同我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點解要為咗一啲咁嘅嘢嘅人，咁嘅兩個英文字嘅人、 嗯， 而要放棄自己嘅理想咧？咁樣， 即係好似正話講緊一個角色，就係話阿勇介、嗯、就間唔少會俾人及穿布。 咁你有冇隔離嗰、那個？支持一下你或者同你講一下 support 啊， 隔離 身邊有冇 有冇一個好多村部， 即係咩？ 我想問咧， 即係我係未知道啲人物名， 唔係即係簡單啲講，身邊有冇一個女，有冇一個女性？ 嗰陣時係有嘅，依家冇。 哎呀！即係阿及村部終於即係鬧到你企翻起身，但係結果都唔係繼續同你一齊行。 嗯。 哦，唔緊要嘅，即係人生嘅嘢。正所謂你而家都好後生嘅啫，你揾第二個及村部咧，都應該 有啊有啊，頭先喺嗰度嘅，不過依家走 嘅。哇，你感謝我，哎呀，我差啲講錯嘢添。佢講緊另外一個及村部咧，就 花姐咯， 叫咩啫？ 走咗應該係。 即係啱嘅，即係人生總要間唔時，唔好講到及穿部一定係會同你有愛情嘅關係，咁至少就係話人生總需要有一個及穿部去撐你嘅，即係如果你冇任何一個人或者你即係冇人哋嘅影響你或者冇人嘅支持而你要繼續撐落去呢，其實好多嘅嘢都會到咁上一日子就會意志就會消磨。 唔好成日覺得一樣嘢係自己一個搞得掂。始終有啲嘢係要人哋扶下你，如果唔係真係自己，你唔會開竅嘅。 你講呢點講得好好，因為其實講翻本節目嘅第八、第九集啊，曹志豪嘅專訪咧， 第一集啫喎， 唔係呢個第十集， 係 呢個第十， 係啊， 對唔住，依家呢個係第十集嚟嘅。 哦 ，OK，OK， 唔係講翻早前就係第八、九集嘅曹志豪專訪咧，其實本節目都好強調一個事情，就係話人。在他事業或者生命的歷程裏面是絕對會需要有不同的人去支持去撐又或者比較平台或者比較機會他去即重新站起來或者重新出發，即譬如好像這個節目都因為有 Kelvin 即所以才可以在這個機會再重新出發， 不是的， 再見大家， 最重要都是有你們而已。 哦，咁呢個係 冇你就冇呢個節目啦，係咪？ 唔係嘅，其實我永遠即係齋藤咧就好強調一樣。 得啦，我哋唔好糾纏呢個位啦，我哋繼續。 唔係好，咁我哋就講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而家你睇，即係你而家都叫做有個事業啦。 係。 咁你睇呢一代嘅新一代嘅年青人，如果佢哋要創業嘅話，其實佢哋嘅難度係咪會相對再大咗咧？ 根本是很大難度，都基本上真的如果不是有人幫你的話真的沒什麼可能， 即是除非你即是你所指的，除非你要是你自己富二代或者之如此類才會。 首先我不是， 是 是的，但是有人幫咯，即是你要創業的話，你一定要有人賞識到你，你一定要那個 idea 是不是一樣，即是你說我的創業很簡單，就是我想在街市有檔嘢是賣魚的這樣， 嗯， 那會不會有人幫你呢？即係會唔會有人覺得啊？依、這個係一個很好好嘅 idea 喎，點解要幫你咧？咁樣其實最緊要係有創意咯，我覺得 係， 因為當時真係唔係話讚自己啦，但係當時係有一位即係聽眾睇中咗我哋有創意呢一點， 嗯， 先至去到即係 sponsor 我哋咁多嘢，令到我哋有今日咁嘅規模。 係 即係如果你係去做一啲大家都做緊嘅，我話我想開個報紙檔賣報紙咁樣， 嗯， 根本唔需要有競爭，人哋個個可以取代到你。咁點解要幫你咧？ 係咯。 咁我 最難嘅地方就係你點樣，因為你首先你一定除非你真係富二代，你好有錢。如果唔係，第一桶金點樣嚟咧？你要開檔嗰個錢點樣嚟咧？個資源點樣嚟咧？你一定要靠人。除非你自己啊，真係如果你要開始儲錢，你小學好開始儲啦。 得唔得啊？ 而家應該唔得噶啦，小學開始儲嘅話都。 我諗。都得嘅， 你睇下你嘅金額儲幾多係 咯。即係正所謂早前嘅新聞都講過一點，就係話你而家想買樓，你小學開始儲錢，你八十歲都冇可能。即係亦都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嗰啲媽媽有錢，而令到你可以住億幾豪宅嘅，請你自重，唔好再講一啲説話去傷害新一代嘅後生，因為呢個故事。即係當然，你話講近所物語呢個古仔，就因為佢第一佢發生喺日本，第二佢哋嗰個創業，甚至佢哋個租金嗰方面咧，其實係比較低啦。同埋有樣嘢就係話佢哋嗰個空間嘅掣肘，亦都係比較少。甚至講緊你記住呢個古仔係講1995年，講緊係話幾個後生仔去自己搞個 workshop。如果 workshop 係有不同的範疇的作品咧，其實都如果係比喺今時今日的香港，你話2015年租一個800多呎的單嘅 workshop， 係要俾7個不同的界別的後生仔去試不同佢哋嘅嘢，即係除非你唔使俾佢哋交租，而有得佢哋自己喺一個空間裏邊，即係譬如車衫又好，設計 game 又好，或者設計一啲電子產品又好，而係唔使交租嘅。我相信佢哋會做得到。但係如果而家以套用翻呢個香港社會，你要交租嘅基礎之下咧，其實就問嘅。 同埋都有一句啦，其實真係嘅，你只要需要你喺香港創業，或者你喺香港想有一番事業咧，其實喺香港呢三個字已經係一個好先天嘅缺陷嚟嘅。 即喺香港， 喺香港，係啊，喺大陸又唔同咯。 點解咧？ 地平啊嘛。 但問題又話大陸，你話搞創意工業嘅掣肘都 咁，我係話創業啫， 係創業 喺大陸賣魚咁樣，你周街買得 大陸賣魚，不大陸唔係應該賣豬肉會有機啲咩？ 狗肉有機，係好啦。 喂，好啊！咁今集嚟到呢度咧，咁我首先真系要好多谢啊， 多 谢 你 啦，即系冇你，冇今日， 冇你冇呢个节目，多谢你。 喂，唔好咁 讲，大家差唔多啫，得 OK 又嚟到呢个位啦。 咁好啦，我哋即管睇下我哋嚟紧下一集会讲嘅系边套动漫啦。虽则我哋今集都讲过下嘅， 剧 透咗嘅， 好， 下一集。其實就係會介紹下此澤愛老師喺呢個十，睇下先，應該係十六年後，十六年之後嘅另外一套係啦，關於時裝設計嘅作品就係呢個《天堂之吻》（Paradise Kiss） 嘅。咁呢套嚟講咧，就係佢現存嘅三部作品之中係最短篇嘅一部，但係佢嗰個媒體嘅滲透咧，亦都係比較嚟講啊，係廣泛啲嘅呢套就好啦。咁今集嘅時間就到呢度，咁下一集《動漫文潮》再見大家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喂，唔該曬。